其他人加入，但是我们就先开始。我有两个身份，一个是声音艺术家，一个是艺术治疗师。那我们今天要玩很多人声，然后我们今天也要玩一些其他的声音。那你如果有带东西来发出声音，我们可以放到那个上面，那边已经有放一些东西了。如果你还没有拿出来，可以放着。 回去 都有吗？ 放好了， 已经放好了， 真的 放好了。 我要， 帮你带着，带着东西。 好 ，OK。你 前面去是什么？ 有像球，但是不是球。 他是觉得这样的头发。朋友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玩一个游戏。我们可以，我想一下，孩子们，